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啊，两大病症啊，一个是脑血管的意外，还是心血管的意外啊。这些呢，它的根源呢，我听你们讲过，都是动脉粥样硬化惹的祸啊。那么从这上面呢，有两个词儿，咱们今天不妨跟大家具体说一下，一个就是粥样，一个就是硬化，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个有大家平时知道的，就是说斑块、当然你要用这个学名的话，它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是吧？你我们说冠心病，你看它是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我们说这个脑抽中它是一个中医学名词，就是说脑部突然给中招了，中病了，猝嘛，突然的这个意思。事实上它不是这个脑部梗塞，它就是脑部这个缺血。 嗯， 那你不管是梗塞你还是缺血，它都是血管这个硬化者的祸。 嗯， 在生活中大家服用用的药最多的，你看一个是阿司匹林，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他汀，这个是目前我们这个临床用药防治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常用药。阿司匹林大家都知道，你是抗这个血凝的，就是防止这个发生凝血反应，或者说这种软斑块破裂以后，哎，一下在那发生凝血了，这个就梗死了。阿司匹林是什么？其实就是抑制这个血小板这个活性，不让那个纤维蛋白原那个发生这种凝血反应，但是说它不能把这个斑块给消了去。那我们说这个他汀呢，它是这个降脂。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老认为就是说这个血脂是导致斑块这个元凶。大家想一下，这个如果这个血管啊，它也你就理解成管子，它里边有一层膜，我们把这个叫血管内皮细胞。你这个细胞不伤害的话，血脂是不会在那里粘附的。所以发生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啊，我们就说纤维化性的脂质斑块，它前提一定是在这个血管内皮细胞伤害以后，它才有胆固醇粘附在那伤害那个地方， 也就是它有一个土壤。 嗯， 没错。你看，所以你看，医生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说，你这个血压要控制，血糖要控制，血脂要控制，你不能这个紧张，你不能吸烟。其实我们说这个导致这个血管斑块的，它是八大危险因素，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血脂。血脂只是说你那破了，你这会儿再加上一个血脂高的这个危险因素，它就容易在那里形成。 嗯， 那你看这个动脉粥样硬化为什么要加上这个粥样啊？粥样这个粥字就是我们说这个喝粥这个粥。 嗯， 那简单的说，就像说我们正常的这动脉内膜呢，它是这个光滑的，可是我们年龄大家知道，衰老本身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病因，你老就是老去老化。其实我们要讲到细胞学的时候啊，细胞里边它那个基因链里边有一个老化程序，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年龄， 你细胞不管是死亡也罢，你凋亡也罢，它就会启动这种老化这种反应。这个时候，哎，我们就会在一些光滑的地方，它就会这个产生这个损伤。 嗯，那您说的是就是动脉啊，本来它内壁应该是光滑的， 没错， 但是随着它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器官的退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它就造成这个它的动脉的内壁呢呈这种粥样化，就像那个喝粥那个感觉哈，它已经不光滑了。 周样，你是这个在描述、我还没把刚才说完哦。你看我说这个血管这个内膜损伤了， 嗯， 你就想那是一个光滑那个管子那个内层那个皮， 嗯， 它脱落了一块，脱了一块你就其实是那个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血液里面你不是有这个胆固醇嘛， 嗯， 也有这个低密度嘛，也有高密度啊，甘油三酯这些脂内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它就在那个烂掉那一块、 嗯、就挂在那儿了， 粘附 在上面， 粘到那儿了， 嗯， 粘到那儿以后，哎，这个时候其实咱们身体不是说有免疫反应吗？免疫反应你吞噬细胞它是什么，它也会去清理，清理以后它这会儿觉得不应该在那里粘，它去把那个油，胆固醇就是油，它去把那给吃了，这一吃这个细胞就不是吞噬细胞了，它这会儿这个名字就叫这个泡膜细胞，一下泡膜你想是虚的就给大了，大了细胞以后，这个时候一个细胞两个细胞三个细胞他们在那扎堆儿。扎堆儿以后这细胞这就好像一个人群给挤到那儿以后，他一扎堆儿以后，他这会儿就刺激啊下面的平滑肌，血管这个内皮下面这个平滑肌。这么刺激他就在那里增生。 嗯， 这一增生我们说的纤维组织来了。 嗯， 因为你这烂了提供了一个信号我要去修复。诶，这个时候其实我说这个、它实际发生那个过程比我说这个远远的要复杂。这个时候包括血小板，你不是烂了吗？血小板干嘛呢？哎，你身体哪里破，我就在那发生凝血反应。 嗯， 我凝血反应的时候，我这个细胞我会分泌一些因子，分泌因子叫你在这儿凝固。再一个，我也去修复你，提供了一个信号，而这烂了啊，这个赶快到这来修复一下。这个时候有一个细胞叫这个成纤维细胞，它这个因子就刺激成纤维细胞，它就分泌大量的这个胶原纤维在这里增生什么来了，就咱们说的纤维组织来了。这个时候胆固醇继续往上粘，那这个胆固醇那个颜色它是黄色的，黄色以后再一个那个形态也是像那个稀粥样，诶，我们形态学描述诶粥样性的。 嗯， 最后你那个增生，大家生活中你看你哪里烂了，你长了个疤，疤是这个硬的，那个硬的东西它就是纤维组织。那在这个血管里边，它那个硬的那个纤维组织，它也是纤维组织。哎，它最后越来越多，那它就给硬了。这样的话，你看叫动脉，这是说的位置对吧？ 嗯， 粥样是形态学描述，是那个胆固醇在那粘附了，硬化就是纤维化， 嗯， 是也是形态学描述，给硬化了。这样才有了你刚才说为什么叫粥样，哎，胆固醇在那儿，黄色像在喝那稀粥一样、 是怎么形成的， 对、 嗯、 然后这个硬化是因为刚才说那烂了以后增生，这个有这个纤维组织多了，哎，最后表现出来的形态它是硬的。 嗯，其实人的这个器官真的非常奇妙哈。 嗯， 就是有一些呢是一种人的这种正常的一种修复和自卫的反应，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呢帮了倒忙了。 对， 比如你过分的这个修复以后成纤维化了，然后呢你这个完了以后呢这个修复了以后呢成了粥样了啊，所以最后呢就是成了粥样硬化。 嗯， 所以对身体呢就有一定的影响了。 对、 对，这个我说这个过程啊，这可不是一年两年形成了。 嗯， 它可以从这个哪一岁，最早可以从5岁开始，一直这么一年又一年到临床出现症状，现在年轻化了。你看现在有时候三十岁的人猝死了，40人猝死了，这在过去没有的事儿。过去最多是50岁人、60岁人，今天你看年轻化，所以我说这个斑块就那个硬化的形成过程，最后导致症状疾病出现啊，它一般需要30-40年的这个时间。 嗯， 这样你看生活中的现象就是，哎，有些人血脂高，你看他降脂，我不降。我不管，我嫌吃药烦，哎，我血压高， 我让你降压，那他说那我吃药我不成了个病人了吗？他不想承认他病人， 嗯， 也不管。你想，血压这是个压力，其实是个物理变化。那一个管子里边，假若说我能承受单位平方米是五公斤的力量，你这会儿让我承受单位平方米是十公斤的这个力量，那你想你伤的是谁？一定是这个管子最里边那一层。那一种物理这个力量，我们把这个叫什么环切力。其实血液在血管里边流，它是这么流的，血细胞在中间，你不是个圆的吗？血管是圆的吗？血细胞在中间，血浆呀，它在这个血管这个壁，爱的是血管壁，它一般这个摩擦力它是比较小的，但是在你紧张的情况下，血压高的情况下，在某些分叉的这个地方的情况下，血液粘稠度的情况下，血糖高的情况下，它那里边那个就没有我说的这么一个顺序了，它可能这个红细胞或者白细胞直接贴着这血管壁就在那儿去流去了，或者形成那种漩涡。漩涡以后，你看我们老说在分叉那个地方啊，血管容易长斑块，就是这个原因，流动的这个顺序给乱了。 嗯，等于是这个管子也有问题了，然后这血液也有问题了，互相影响，最后就出现大的问题了哈。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在国内外均名列前茅。在我国，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是心肌梗死的五倍。由于脑组织不能储存能量，也不能进行糖的无氧酵解，导致脑组织对氧和血液的供应要求特别高。脑组织一旦缺氧缺血，就可激活谷氨酸受体，导致大量钙离子进入神经元，致使脑神经元死亡。大脑缺血缺氧四分钟就可造成脑神经元的死亡。一旦发生了这些病变，严重的情况就会导致患者直接死亡。对于抢救不及时而留下后遗症的，就会出现偏瘫、偏身没有知觉、眩晕、耳鸣、偏盲、吞咽困难、行走偏斜、情绪不稳定和四肢瘫痪等症状。慢性脑缺血也可以导致老年痴呆病的发生。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严重地影响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也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脑动脉硬化是脑卒中发病的前提，预防和治疗脑动脉硬化是减少脑卒中的重要措施。脑动脉硬化时，脑血管壁纤维组织增生，血管弹性减退或消失，脑血管管腔狭窄，血流速度减慢，脑供血不足，继而造成脑细胞营养不良、代谢障碍，或管腔狭窄造成脑梗死，或硬化血管破裂造成脑出血。预防脑卒中的发生，长期抗血管壁的纤维组织增生，同时应用从茶叶中提取的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抗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血糖和血压，是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防止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发生的有效保健手段。 另外，刚才张正主任也提到哈，任何的这种中药硬化，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的甚至是三四十年才能够病显现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信号的。那很多人呢，可能就不去注意这个信号，那也就是说不去注意养生保健，那么最后成病了，你再去救治的话，那会留下无限的遗憾。 对，其实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啊，感觉到我乏力，睡眠不好，失眠，有些人呢有这种头晕啊、心慌啊、气短呀、头疼啊等等， 降的问题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不是大问题，其实这个就很有可能是他的血管出了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积极的抗纤维化，积极的平衡血脂，其实我们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用茶色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意外事件发生了。 所以说呢，咱们经常说症状呢在全身，比如刚才您说那些症状产生了，实际上有可能病变就是在血管了。 对 啊，往往我们会忽略，比如那些症状出来以后，我们会说哎呀今天休息不好，或者怎么怎么样哈，但根本就没有想到可能是整个这个血管的损伤。所以刚才您提到是用茶叶当中的提取物啊来进行养生保健，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是，你看我们传统的啊，咱们平时交流，有些人说哎我喝这个甲午兰茶不错，一它能这个保护血管，有些人说他吃这个三七也不错，有些人说他用这个丹参滴丸也不错。其实这个中药里边它这些提取物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细胞里边它一些有利的这个因子，比如说有这个抗凝血的，有些它是这个增加这个细胞这个分裂这个修复性这个分裂这个速度和这个活性的，哎，这样啊它有这个促进作用。那你像这个茶叶，我们中国人喝了几千年，说对这个养生保健，过去茶为药嘛，神农尝百草，以茶为饮，他那个时候就是药用。但是我们中国人说不出来茶里边是什么好处，因为你现在这个医学才300年的历史嘛，我们说细胞呀、分子啊，这是最近十几年它在发展的。但是西医它一定是要看得见、摸得着，他才去说。哎，那我们从现在一研究以后，茶叶里面它的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这只是个名称，这个代号，其实就是这些成分，它一个是能抗凝血。抗凝血啊，就是其实降低这个血这个粘稠度。那想一下，血管那个地方已经长斑块都给窄了，窄了以后，你这个时候假如说有这个小破口的话，那个血小板就在那又扎堆了，一扎堆就像在一个路上啊，它只能有两个车道，有一个车道呢，两个车给剐蹭了，你把它理解成斑块，它就停到那儿了，它就是这个时候剩下一个车道，结果你这个时候如果突然这儿再容易堆放了物体啊，或者有什么东西啊，那后面来的车非常容易在这儿出问题。你看我们一般说赶快去弄一个这个提示物放到那儿，这是给后车提示个注意呢。我们这个吃阿司匹林干什么，就是叫它不要这个凝血。当然这个它是这个西药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提取物，它也有这种这个降低血液粘稠度这种作用。还有一个茶叶，它这个大家有些你看它能发挥这个降血脂、调节血脂的作用，调节血糖的作用，还有调节血压的作用，它是一个这个复合作用。复合作用，你看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茶色素医学论文集，那里边其实是说了这个茶叶里边提取物的这个我记得是9个功能：血脂、血压、血糖、胃的方面、肾的方面、心血管方面、脑血管方面，还有这些代谢异常综合这方面，他都写的论文。论文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我用这个茶叶里面的提取物，我这里用药品，我再用一组人，什么都不用，我去观察它对人体这个作用。这些结论就是那么得出来的。而且这个咱们说心血管疾病，你一边老你可以就是一辈子伴随了。我们这会儿为什么叫抗，用一种力量和你老去的和你新发生这些病灶有一个力量，你不是要长吗，我这有一种力量叫你不要去长，你这么长期维护着，我们就可以不出事儿。 是的，因为茶叶呢是我们国家发明的，可以说茶叶是故乡在中国啊。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饮品，它里边很多的物质呢对人体真的是非常有好处。 对，它是茶叶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是药用物质嘛。这个药用物质就像张主任讲的，它分 茶红素、茶褐素和茶黄素哈，三种不同的茶色素的成分，它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保护血管内膜，稀释血液，对吧？平衡血脂，增加赤字循环等等。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动脉硬化不就是血管堵吗？我们讲了很多的症状啊，头晕啊、头疼啊、乏力呀、失眠呀、心慌啊、气短啊等等，其实就是各个地方的血管堵了。那么这个茶色素，它就是解决血管堵、动脉硬化的问题的。 其实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在民间哈，人们为了养生保健哈，身体好，喝这喝那的啊，喝什么的都有。但是呢，茶叶哈是很多人都离不了的。 对。 它确实对身体非常有好处，而且今天提到这个茶叶当中的提取物也是高度的提纯呐。它这个物质是吧？ 是，这个过去为什么叫说绿色的黄金？它有这么一个这个称谓，一个就是你这个生物技术，就是提取技术，你跟不上的话，那它这个提取率很低，就是一吨里边它能提多少？1.5公斤，就是说这么一个比例， 精华当中的精华。 你没办法这个普及。那后来这个随着这个制造业和这个生物技术的这个改进以后，现在提取率就高了，所以它才能够普及，把这种提取物用于这个制药，用于保健品这个开发，甚至应用于这个食品里边，它都是可以添加的，没有什么副作用。 是的，为了这个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哈，一个是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节目的讲座内容啊，将这个时令的养生啊、一些食谱啊、运动方式啊、调节情绪的方法以及一些慢性病的防治要点等等集结成册，成了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而且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还辟出了篇幅介绍这个茶叶当中的提取物。 对，有这个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了解。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四季养生。有些人说我是冠心病，我是这个眼睛不好，我是高血脂，或者我是高血糖，我是脑梗，我都是这，你叫我这个养生，我这儿都急着呢，跟那个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我给你就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假如说一个好的这个农民，他是一个很勤劳，他也会很会种地，他种什么都种的这个好，这代表他的技能。但是大家记住，你有个前提，如果给了你一块盐碱地，你再会种，你也种不出这个谷物来。 对。 那么我们说这个四季养生，还有这个做你这个五脏这个平衡，是整你那块地呢。你这个地好了，你在上边种什么都容易出来。那其实我们今天吃了很多药，为什么很多疾病不容易这个康复？是因为你的身体基础太差了，你的供血供不上，你的身体修复能力修复不上，你的这个免疫力也跟不上。这就好像我刚才说这些因素都是你那块地出了问题。那你刚才说这个春季养生，这个里边包括心肝脾肺肾，你在春季，你在夏季，你在冬季，你在秋季，把你这块基础整好，我们其实慢性疾病低，容易这个恢复，我们吃药呢也变得这个有效，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我们就容易得到这个控制。其实养是一个体系，包括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抗纤维化呀，包括用这个茶叶提取物，你们一定不要把这神化。如果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我还是熬夜，我还是不管我的情绪，我还是这个不管我的饮食，我也不会去运动，那你用什么好方法都没有。 是的， 因为它是一个体系系统化的。 它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啊。好，那如果大家呢想免费来索取我们的春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的话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而且大家对于这个养生集呢是非常的热衷哈，所以我们只能是先到先得。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呢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